9月23日上午10点，国图音乐厅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先生2018年9月11日下午去世，享年84岁。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，我们就来缅怀单田芳先生。单田芳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，国宝级评书大师，出身曲艺世家，从艺半个世纪以来，共录制播出100余部、15000多集评书作品，整理编写17套、28种传统评书，开评书走向市场之先河。代表作有《隋唐演义》《七节五义》《白眉大侠》《乱世枭雄》等等。人物空间人物志正在为您讲述单田芳的故事。2004年的时候，单田芳曾经接受过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，讲了他自己的故事。他说，1994年我退休了，就来到北京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卧虎藏龙，文化中心，政治中心，看的听的那什么样，辽宁没法比。到北京来不是平白无故，北京电视台接我录评书，第一套是1993年录的是七节小武艺，前些日子还放了，之后就回鞍山了。接着他们又接我录《大明英烈》《铁伞怪侠》《千古功臣张学良》《白眉大侠》，一套又一套。我当时住在北京广播学院外事公寓楼里，因为书一录就好几百讲，时间比较长，结识了北京很多朋友，电视台的、电台的、报社的，他们说你干脆就在北京定居得了，省得来回折腾。我说我倒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到北京干嘛？录书了我录，不录了我在那儿蹲着没事儿可干。北京青年报有一个朋友，他说这样吧，咱成立个公司。他说以你为名，单田芳小有名气，叫北京单田芳文化艺术公司。我说做公司干嘛？他说都喜欢你的评书，往全国卖你的评书，你在这儿住着录，录完我们去给你推销。我一想可也不错，他们说你到北京房子不用管，衣食住不用管，都是我们给安排，你就安心录书，我们运作，只要同意就拍板，吃着饭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了。没过2个月，营业执照也下来了，现在还是这个营业执照，很顺利办完了，办公室也成立了，电话也安上了。我一琢磨也行，这谁要找我方便，我有个单田芳艺术公司，找我打电话，我在北京落脚了，比我独自来来往往强得多。其实我看这个公司，咱是外行，经商得有商道，你想的挺好，推销我的评书没人要。当时制作了为什么没人要，都卡在价钱上了，白听行，听收音机有意思，要钱，钱是硬头货，一提钱不要，哪家放我照样听，我干嘛花钱买，这些人白折腾，又录又制作，花这钱还整房子。 当时做了不少，卖不出去，烂在家里，把我30万块钱存款烂在里面，鼻子眼儿也破了，嘴也破了。我说没事，吃饱了撑的，成立什么公司，懂得经商吗？不懂，内行的事外行干不了，有点名顶什么，一动钱不好使，大伙儿也着急上火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事曲折坎坷。后来还拍电视剧，学校没成立，运作了半天没运作成，拍电视剧有人出资，我们就搭时间，电视剧有钱的出几百万，我写剧本，评书不整了，评书不赚钱，没人要，拍电视剧。拍什么呢？跟山东台合作的《白眉大侠》，34集电视连续剧，剧本不是我写的，是根据我的书改编的，我也参与了，那个赚钱了。人家赚钱，我没赚着，跟我没关系，就弄个香嘴臭屁股，别的没得着。我们自己拍的跟河北电影厂拍的《山河泪》，出钱的这位是搞房地产的，他没有涉足影视圈，我是说书的，也不知道影视还有圈。各位，这圈可厉害了，现在是看不见圈，你没见这个圈，你的东西卖不出去，没人要，得认得。你是管推销的，你有网，你有多少家朋友，我给你多少好处，你交给我吧，这10家我包下去就能出去，这是市场，咱不懂。人家挑毛病，演员不行，不是名演员，本子也不行，本子写得太拖长了，要也行，价钱给你压得没法那么低。拍了几部电视剧耽误了2年，我一看书也没录，电视剧拍那玩意儿也不受欢迎，看来外行不行，心想的挺好，不好使，干脆老老实实发挥我的长处，转了个圈回来还说评书，只有说评书我心里有底，我干那些玩意儿都干不了。说某某名人开了个什么公司，你放心，也可能赚钱，但我敢说绝大多数赚不了钱。文艺界的人贼精八怪的，做买卖不行，两回事儿。在北京当年跟我合作的人姓肖，现在我们公司业务全靠他。他过去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，小伙子很专，我们都是外行，跟记者是两回事，也不懂得经营之道。他是北京人，人熟是一宝，他认识很多新闻界的朋友，大伙儿给出主意找卖点，我们跌倒爬起，爬起跌倒，曲曲弯弯，坎坎坷坷，10年到了去年算入轨了，扭亏为盈了，房子也买了，车子也有了，全公司的人除了比较高的工薪之外，纳税全抛去，略有盈余，仅此而已。我们最近在搞一些动漫评书，动漫漫画的漫，跟纯的动画还不一样，铁臂阿童木还有现在的我叫不上名来，跟他还不大一样。我不露面，我说故事，我的故事有画面，画面是动漫，嘴也干巴，眼睛也眨，也动弹两下子，景儿也有，但是有时就停住了不动。这个产品还没正式上市，有人说我现在新潮，不甘落后，顶多失败，赔点钱也无所谓，试验试验，但是估计错不了，开辟一条新路子，光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评书又累，也适应不了需求。我喜欢传统的东西，因为传统的东西费脑筋少一点，现在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，新东西录课太费劲，所以侧重于传统的。但是我喜欢录新的吗？喜欢，只要豁出自己没问题。从客观上讲，另一个主要的原因，我们现在的公司跟多少家电台成立一个网，叫单田芳书场，我们不断地跟他们沟通，争取他们的意见，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书，本地听众喜欢听什么样的书，要询问。90%的人都爱听传统的，电台说我们要传统的书，你怎么办？就得客随主便，就得听人家的，人家喜欢传统的，我们就多录传统的。尽管这样，新书也没少录，像三个代表的纪委书记也录过，现在我录的是大河风流，比重没有传统的多，但是今后的侧重也要多录一些新东西，还有一些新东西有时候都在这儿摆着，容易让人听出毛病。我说秦琼一丈高，谁见过秦琼？秦琼哪有一丈高，才9尺4，现在的东西都在那儿摆着，你说的不对，容易让人挑毛病。我想在怀柔搞个旅游区什么的， 在北京来说，我认为怀柔风景最好，空气新鲜。我们经常开车到怀柔去玩，看看司马台长城，而且每年旅游的人特别多。市里车水马龙，乌烟瘴气，没什么可留恋的。我愿意回到大自然，咱们在怀柔找个地儿，花钱买也好，租也好，盖点房，不养鸡也不养鸭，盖房干嘛呢？经营个旅游项目。怎么个旅游项目？让大伙儿去玩的好，吃的好，乐的好。他就是不来咱也不怕，咱自己还享受着了，自己家享受着了，不来拉倒。我儿子就反对，说我不成熟，弹出的话非常幼稚。我都这把年龄了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省心，一年少说几百段评书，多了上千段评书，天天录书，天天备课，天天找资料，把我累的嘴都瓢了，太痛苦了。现在每天都在录书，我没上你们这儿之前在家里录书，每天起床时间是三点多钟四点左右，因为养成习惯了，没货说怎么办，我得备课看书写找资料，一遍遍想好了开头怎么说，结尾怎么接，这段书中的中心点在哪儿，告诉听众什么东西，包袱笑料怎么设计，第一段完了再录第二段，弄着弄着就天亮了，我开始下楼遛狗。单田芳，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，国宝级评书大师，出身曲艺世家，从艺半个世纪以来，共录制播出100余部、15000多集评书作品，整理编写17套、28种传统评书，开评书走向市场之先河。代表作有《隋唐演义》《七节五义》《白眉大侠》《乱世枭雄》等等。人物空间人物志正在为您讲述单田芳的故事。人物空间人物志继续为您讲述单田芳的故事。单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，这个说书好像有点命中注定，龙生龙，虫生虫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话说我们那一家子呀，祖父祖母，外祖父外祖母，父亲母亲，叔叔舅舅大爷，三亲六故没一个当官的，也没那本事，都说书。别看我生长在那个家庭，耳濡目染，受环境的熏陶，我对说书厌烦，人前出丑，龇牙咧嘴，不喜欢，讨厌，转了八圈还是干了这个，这是天意还是什么，解释不清。我有一种偏爱，爱养热带鱼，远在20年前，我家就跟鱼市差不多，周围全是缸子，虽然养不好，觉得心里高兴，养鱼清新明目，有时工作之余累了，看看鱼，瞅瞅水草，心里非常平静，能缓解疲劳。不信您也养养试试。不过挺麻烦的，又得给鱼换水，还得掌握温度，尤其这东西娇气特别爱死，得特别特别注意，每天还得喂它。看看我这鱼，没什么名贵的，但都还不错，天天看一看，心情愉快。看看干嘛呢？我们的小虎可懂事了，每天给我解闷儿。养的宠物也有好处，也使人身心愉快。现在国家也不号召吗？跟动物交朋友，它就不会说话，其实心里倍儿清楚。有时候工作之余，或者从外头回来，你这一叫门，它就叫，进来就往你身上扑，那种感觉还真是不错。我有个感觉，凡是养宠物的人，好像心地都比较善良。难道说不养宠物，心就不善良吗？我没那个意思。单田芳说，我们小虎纯京巴，人家都说京巴是白色的，其实应该是黄色的，就是金毛。原来这种狗叫金毛皇后，我给起名叫金毛小王子，性情极其温顺，特别懂事，我非常非常喜欢。没事儿，工作之余抱抱它，遛遛它，很好，又遛人又遛狗。有人说你遛狗，我说门前一老叟牵着一条狗，不知狗遛人还是人遛狗。单田芳说， 我是1935年生的，那时所谓的满洲国在日本的刺刀下刚刚成立，溥仪是末代皇帝，我就是在他的名号下长大的。我出生在天津，很小的时候抱着到东北，也不光东北，关内、天津、北京也都走。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，我母亲唱大鼓，父亲是弦师，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。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，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筐下去给人家敛钱，一段书三分钱，捧场了捧场了，就这么喊，人家爱给就给，不给钱也没辙。当时我心里觉得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呀，我可不愿干这个。解放后我也大点了，想的是念书考学。1953年高中毕业，东北工程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。我想当医生，穿个白大褂，带个听诊器，往屋里一坐，多绅士啊，起码不受风吹日晒。可是赶上场大病，上不成学了。家里人说，你还是学评书吧。我在东北待了几十年，现在人说，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？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呢？赵本山说，原来啊，东北太穷，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儿干，就互相唠嗑，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。这话有道理，也是众多道理之一。我觉得主要还是时势造英雄。东北人本身粗犷，头脑活跃，过去就连做贼都是东北的最多。有句话叫江北的胡子不开面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胡子就是土匪，旧社会太多了，以抢劫为生。你路上遇见胡子了，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，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，三老四少给个面儿，该让路的让路，该关照的关照。这都是在西南一带，东北不行。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，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，照样截住打一顿。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。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，父母领着走江湖，自己不能独立。等到长大了，另立家庭，娶了媳妇，父母不在了，就得靠自己。我一生经历中很难忘的是1948年，这段历史没个忘，只要神经不错乱，没死，没个忘。48年解放大军包围了长春，当时不明，后来一看电视剧，一看电影，这才明白，长春守军是135,000人，国民党新一军、新六军、27师、铁狮部队都是归郑洞国、李鸿指挥，这我都还记得。长春市的市长叫上传道，让解放军给包围了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应了这句话，功高不如救驾，计狠不如绝粮，这招狠。我们熬过来了，里不通外不进怎么办？都有防范。我们家比较富裕一点，买粮，大缸小缸，大坛子小坛子，都储备下粮食，起码不能断顿，起码吃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。这几个月万一发生变化，谁知它维多长时间呢？另外墙基叫跪后都有大豆饼，硬的拿水把它泡软了，凿碎了以后搁点葱花一炒还挺好，不是味儿。终身难忘，中间实在受不了了，弹尽粮绝，后来冒着危险逃难，爬卡口子逃难，跑出来到了天津解放区，后来到了吉林省解放区，物产丰富，太平盛世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大量的人都往解放区跑，我就是没死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你看起来是个坏事，另一方面也许就是好事。经历大风大浪，经过挫折，经过81磨难，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到时再说再用，深有体会。温室的花朵什么也没有受过，就是过得太平生活，反倒显得枯燥，世间就是这个理儿。正因为我从小就跟他们奔波，接触的、见的、听的，后来说书都想起来了，都能为我说书服务，所以就好像有点经验似的，就这么回事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人物空间，人物志，单田芳的故事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重温一下单老先生那熟悉的声音吧。 春天萌芽出土，夏天荷花飘飘，秋天树叶被风摇， 冬天薄草穿孝，四字并成一字，不差半点分毫。暑去寒来杀人刀，斩尽世上的男女老少。隋唐演义说的是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，唐朝应运而兴的故事。此书千头万绪，错综复杂，气势磅礴。咱们得从一位主要的英雄身上说起。此人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，姓秦名琼，字叔宝。由于他孝顺母亲，交朋友讲义气，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孝母，四专诸，交友赛孟尝，神权太保，双减大将。有人说他胯下黄骠马，马踏黄河两岸，掌中一对书童锏，打遍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。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秦琼的祖父叫秦旭，想当年在陈后主驾前官拜太宰，他父亲是领兵的大将叫秦仪，在陈后主驾前官拜马明官的总兵。后来隋文帝杨坚平南陈，灭北齐，统一天下，领兵把南陈给平灭了。秦旭、秦仪为国捐躯而亡，就剩下七岁的秦琼。他母亲呢，一看丈夫死了，国家破了，家亡，没有办法，带着秦琼和义子秦安回到娘家山东济南府历城县，买一所院落，就算安居了。打这之后，娘儿三个相依为命啊，就靠着吃老本度时光，生活倒也安定。不过呢，日期长了，坐吃山空，分文没有收入，就把这老底儿吃光了。怎么办呢？义子秦安就典当了点东西，开了个小买卖，卖个铁蚕豆啊，花生米呀、啊，瓜子儿、糖块啊，靠着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着生活。一家人是省吃俭用，秦琼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长大的。白天他母亲教他把着手写字儿，教他读书，到了晚上无事，秦安教给秦琼武艺。这秦安原来是秦琼他父亲大将秦仪手下的马童，由于这个人忠厚老实，所以才改姓秦，不知道的拿他当老秦家的人。因为他随着秦仪多年，秦仪的功夫他一点不错的学到身上，他呢就把这点功夫传授给秦琼，马上